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壁，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自力国家重庆，起扬国土再遭践踏，这谁知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其实唐老师，我是想向您呢展现一下，也可以说是展示一下我的几个徒弟。 几位徒弟有请，好，大家掌声欢迎。站好了，站好了，师傅今天要训徒了啊！站好了，徒弟们好， 师傅好， 徒弟们辛苦了， 师傅辛苦， 我向你们表示慰问， 为人民服。 哎，你听怎么样？怎么样？ 还可以。 哎，你看我这个徒弟啊，长得是头是头，脚是脚，身上穿着大棉袄 啊，棉袄啊。 是，反正那个武汉太热。你说这几个徒弟怎么样？ 还可以，我得给他提个问题。 提个问题，哎，他们脑筋反应特别快， 是吗？ 您提什么问题，当场就给您答出来。 好好好， 好吧。 我现在要问了啊，有这么一个人，他呢长期和你们姜昆老师一起密切合作，同甘共苦，形影不离，可以说谁也离不开谁。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是啊， 这太好了吧！明确的回答出来是谁？ 我们师娘。 是， 我成了姜昆的爱人了， 啊，唐老师，这都赖你。 怎么着？ 你今天打扮跟师娘似的，你看。 我这打扮怎么 着？其实大家都知道，长期跟我一起合作的是我们唐老师。你们几个真不知道，想着那是我们的唐老师啊。 就是， 赶紧问问， 唐老师好， 学生们好， 唐老师辛苦了， 学生们辛苦了。 我们向您表示慰问， 问人民服。 我也学会了。我跟你讲，这个跟着年轻人，您就是显得年轻啊，对不对？对，您知道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把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在心目当中知道是个什么位置吗？ 什么位置？ 您就是他们的青春偶像。 哎呦， 我成老子。 哎，他们每个人都把您比喻成，反正是最美好的东西来赞颂您。 是啊， 那当然了， 可以表示表示。 尤其是你们用那个湖北话一说， 东北话，把唐老师形容特别美好。 行， 没 问题， 你给说说， 我先说啊， 大概 你 先说啊，我们敬爱的唐老师，好比一个扫大的电灯泡。 电灯泡？ 不是，我跟你讲，他这不是一般的电灯泡，是扫大的电灯泡。哎， 那也是电灯泡。 唐老师，您得听我的 啊。 我们敬爱的唐老师 哦， 好比一个红外的鸡毛肘子。 这好，鸡肘子这好。 什么鸡肘子？ 这是 鸡毛掸。 哎，说您是鸡毛掸子。 啊， 哦，对，鸡毛掸子也不错。听我的。 我们敬爱的唐老师， 哎， 好像一个美丽的渣子桶。 渣子洞？ 不是，垃圾桶啊。哦，说您是垃圾桶， 漂亮。 那美丽吗？那个？ 那你说什么？ 我听我的 啊。 我们敬爱的唐老师，像一个巨大的萤火虫。 这是够巨大的。 唐老师，我跟你说，这几个学生他说的还是比较艺术的。 比较艺术，他们是表达自己这样一种心情。比方说他说您是电灯泡吧。 啊，怎么回事？ 这个他这个电灯泡是电灯泡是给人民带来的光明。 哦，那么最后当然这个灯泡一老就自己爆炸了，是吧？ 但是呢，您想您作为一个60多年的老灯泡，不是这个，就是说唐老师您呢有一种奉献精神，给大家带来光明，对不对啊？ 对， 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您是鸡毛掸子， 这个鸡毛掸子是哪儿脏奔哪儿去啊？ 是啊， 我们唐老师也是哪儿脏奔。唐老师他是见哪里有灰尘就清扫一下，让它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啊？ 对， 这也 是。他把您比喻成垃圾桶，实际上他是不是说的是一般垃圾桶？把您比成是塑料的， 美丽的 也不是，也他是这样，他是唐老师，您说一个美丽的城市没有垃圾桶行吗？ 那不行。 一个整洁的街道没有垃圾桶行吗？ 绝对不行。 垃圾桶脏了自己，干净了大家，这是一种奉献精神，对不对啊？ 对。 尤其是最后一句，说您是这个萤火虫，萤火虫的这个屁股没有多大量，是吧？ 对。 那个是这样的，这个对了啊，这一个人的光亮是没有多大。 有这样一首歌吗？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唐杰卓， 萤火虫。 你别说，就是这几个意思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这样吧， 啊， 既然你们是来自湖北，来自武汉， 对， 让他们四个人能不能说说咱们湖北的伟大成就？ 没问题， 行， 这对于他们来说太简单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最熟悉，对自己故乡的成就也就更熟悉了。 不是， 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可歌可颂的事迹啊？ 就是， 你们简点著名的说，这么着，用一种咱们相声当中的技巧，绕口令， 绕口令， 可以不可以？ 行， 绕口令还不够，您这个绕口令啊，必须把你们姜老师和我给掺和进去。 绕进去， 哎，有机的加进去， 没问题， 行吧， 我先说， 你说什么？ 唐老师，武钢您知道吧？ 鼎鼎大名， 武钢是新中国的最重要的钢铁基地， 是 啊。说武钢出好钢，好钢长武钢。唐老师、姜老师同到武钢看炼钢，钢闪光，光闪钢，钢管钢并钢连钢。武钢不光产钢，更产比钢铁更干贵的钢铁之光。 说我们俩， 姜老师爱武钢，愿到武钢干炼钢；唐老师更爱武钢，他即将跳进炼钢炉里去观光。 啊，这我受得了吗？ 唐老师，您艺术家嘛，你就艺术的来理解嘛。他是说我们喜欢这个炉子外头，您喜欢炉子里。 我进去可就化了。 不是啊，他是说你有一种心情 啊， 要投身到这种熔炉里，把自己炼成一块钢，然后呢，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对不对？ 我就 是这意思。 你听我的， 唐老师，咱武汉有一个这个长江大桥，您知道吗？ 武汉长江大桥， 全国第一座。 对， 听我的啊。说，桥上有桥灯， 桥下有桥墩，桥墩上是桥灯，桥灯下是桥墩，桥墩夸桥灯，桥灯赞桥墩，桥墩说桥灯比桥墩亮，桥灯说桥墩比桥灯深。姜老师好比桥上的桥灯，唐老师好比桥下的桥墩。 姜老师桥灯在上面闪闪发光， 对对对对， 我在桥下边水泡着。 他那个不是不是他，你看你他是根据人的一种艺术形象，哎，我呢比较像灯，你呢比较像墩，那个那个，您他说您呢那个船在底下撞那个我、啊、不是 撞个腰啊， 他是说唐老师就是我们风口浪尖当中的中流砥柱，对不对？ 对，中流砥柱，可以可以。 你听 着， 唐老师您在听我的，哎，咱们湖北的洪湖您知道吗？ 对，说洪湖革命根据地 老去，哎，那我就以这洪湖为题。 好， 说洪湖水哗哗哗，划船的划回好荷花，姜老师划回荷花大，唐老师划回大荷花，姜老师画幅荷花画，唐老师挥笔画荷花，荷花黄我荷花美，荷花含笑会荷花，姜老师顶荷花，恰似大花伞下站了位宏伟辉煌艺术家，唐老师顶荷花好比大花碗底下扣了个大花活花花青蛙。 你们俩是艺术家，我是那大青蛙。 他已经没说对这个意思。他是这个同志们，这个青蛙是一种异种啊，对不对？这个青蛙，这个我们很多庄家里边有虫子，虫子把庄家就吃了。可是青蛙能吃虫子呀？我们唐老师能吃多少那个？ 他敢吃不了这个。 他就是说，我们唐老师做许许多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对不对啊？ 对 啊， 有益的青蛙， 有益的事嘛。 听我的 啊，还有最后一个 唐老师。前天呢，我们湖北发生了特大洪水，全省人民奋起抗洪救灾。我就以这洪水为题，说道绕口令怎么样？ 这事儿应该说一说。 听着啊，洪水发浑，浑水发黄，又浑又黄的洪水横行发狂，何惧浑黄洪水？二位老师救灾忙，划木船，运木床，床搭船，船装床，风吹床，浪打床，翻了船，覆了床。二位老师奋勇战恶浪，救起了船儿，捞起了床。我们姜老师受表扬，又照相，又采访。进步会上好辉煌，我们唐老师好榜样，一个猛子扎下江，救起一个小儿郎，我们唐老师 永远活在我们心坎上。我呀，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演员应该经常的研究研究语言， 哎， 方言土语都应该进行研究， 也应该学习， 不一定学得很像， 那是， 但是掌握特点， 得会这个特点。 我专门分析过，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讲话的特点。 那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讲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哦，随便。 哎， 那么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广东人呢？ 还是两个字。费劲， 费劲！ 不信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哦，从一数到十。 北京人非常随便。 那北京人怎么个数法呢？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是啊， 北京人数数。 你 看，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哦，这就完了。 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是啊， 这是北京人。 那上海人呢？ 上海人轻巧。 轻巧到什么程度？ 轻巧，他那个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 牙齿不张就能数？ 哎， 您来了， 你看我把牙都闭上啊。 嗯，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真是这样啊， 没张开吧？ 那么广东人呢？ 广东人费劲。 怎么个费劲法？ 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还得运气。 哎，一不叫一， 叫什么？ 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还真是费劲。 你不使劲，你说不出来。 是啊， 甭说讲方言土语，大家都讲普通话， 哦， 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啊，讲普通话也带方言特点， 也带方言特点。 您说说北京， 随便叫个同志们，北京人一叫， 哦， 同志们， 什么？ 同志们，你听有叫徒儿们一样， 到花果山了。 随便的把这字给你省了掉。 上海人讲普通话呢？ 上海人，你在北京买东西也讲普通话，找那社会，喂，同志，同志，同志， 怎么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京郊民间小戏大兴师傅弦，采访张欣，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梦梦，监制梦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为什么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 啊。 做买卖的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去接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你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这一个色儿，油清啊，漂亮的，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就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棉线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啊，1.4块啊，大松花1.4块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你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1.4块，没有挑，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稿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稿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啊，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 没吃了，哎，来一块，我一掏，我掏给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那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回去了，把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点，先吃点，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给给，先吃吃，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了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伙都一样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我拿出来就这么点儿，锅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豪啊，哪位修豪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铜的，就一铜圈，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外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外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痒了到家睡不着觉啊，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腰粉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是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个样，假穿秘方，奏治皮肤病，长茧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假穿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这个塑料兜里装那么包，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说，吃饱不卖你了，吃饱不卖，每人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假传秘方啊，先治盲聋，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去，哎，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上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来家传秘方来，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这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那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假传秘方那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条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狼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调理。那我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的最危急的症状就是猝死，而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同于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它出现的最危急的情况就是一种高致残率，它用这种蚕食人的健康来折磨人。类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出现在手、手腕、脚踝、脚趾等等这些关节，这些关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红、发红、肿，关节是肿的，热，你摸这个关节啊，局部的温度别的地方的温度要高一些，痛，就是这个关节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疼痛。那正是因为红肿热痛始终在这个关节反复的发作，所以慢慢的就导致这个关节会出现僵硬。因为关节主要的任务就是屈伸，现在这关节僵硬了，而且尤其是每天都会出现沉僵的表现，早晨起来一醒来以后发现自己的关节屈伸是不利的，说想攥个拳头都非常的费劲，那这就是一种沉僵的表现。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这个关节僵硬的现象得到了改变，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个现象又来了，它会反复的发作，是在早晨，所以叫沉僵。那这个再往后发展，关节的肌肉就开始出现萎缩，关节的肌肉一旦出现萎缩以后，关节也会连带着出现变形。那关节一旦又僵硬又肌肉萎缩又变形，可想而知这个关节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将受到限制。所以类风湿性关节到了晚期，很多的关节不能够正常的使用，导致人不能正常的用筷子吃饭，因为用筷子夹东西需要好多小关节的配合，有的人甚至连勺都拿不起来，那自己无法穿衣服，自己无法系扣子，走路也非常的困难。所以到了这种程度，实际上就是这一个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而针对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之前很多的人是应用镇痛的药物，是应用激素来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我们说止疼药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病存在，但是它还存在，只是人不知道了，病情还在里面发展，止疼药只能够帮助人减轻一部分痛苦，所以这只能是辅助用药。而激素呢，它是长期透支人体的免疫功能，激素虽然也可以止疼，但是呢 它是透支了人体的免疫功能，也就是说压榨人，也就是说透支，所以今天透支一点，明天透支一点，透支的时间长了，这个人会出现严重的骨质疏松，甚至是出现股骨头坏死。所以在激素的说明书上都有着明确的记录。那针对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中医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因为中医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针对于这种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黄帝内经明确记载，这个叫痹病，痹呢是不通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身体的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出现痹病。这个痹病呢又分成风寒湿三种特殊的因素。风就是自然界的风，如果说自然界的风伤害了人，风寒湿进入了身体以后，以风为主，那这会儿就会出现疼痛，而这个疼痛是在周身表现出来，是串痛，来回串，今天在胳膊肘，明天在手腕，后天在手指，来回串着疼。遇到了这种疼痛的性质，那就说明这个类风湿它是以风为主，辅助的是寒湿。那还有的人呢表现出来是以寒为主，寒为主的人越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了，他越疼，因为晚上属阴属寒，而这个人如果是受了寒了，附带着出现的风湿是以寒为主的，那么就会出现疼痛，这个疼痛越是到晚上越出现这种钻心的疼，疼的根本就睡不了觉，即使睡着了，有的人是被疼醒了，所以这个就说明它是以寒为主的一种风湿。那如果是以湿为主，自然界存在着湿，比如说居住的地方比较潮湿，季节气候比较潮湿等等因素，导致这个湿伤害人体，风寒为辅助，以湿为主，这个关节就会出现肿，总之这个关节会明显的比别的地方的关节要粗大，而且病人有的扎针灸的时候起针，如果说这个针孔过大，一般人会流血，而以湿为主的病人他会流水儿，那就说明是以湿为主困在人体的关节，所以如果针对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去解决的话，应该分成是以风为主，以寒为主，以湿为主，而制定出不同的治疗原则，就是该祛风呢，还是该散寒呢，还是该除湿呢，是不是啊？把这个主体掌握好了，有目的的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是对于急性期，这个是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时间不长，去针对风寒湿去进行解决。那如果时间长了，如果病程复杂了，如果也串，晚上也疼，关节也肿，那就是风寒湿都比较重，那实际上针对于这种问题还要综合考虑，因为风也好，寒也好，湿也好，它虽然在人的身体内部表现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邪气。什么叫邪气呢？是针对于人体的正气而言的。黄帝内经明确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正气是人体的自我的保护之气，这个要充足的话，邪气是什么呢？就是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也叫六气。那如果说这个六气偏了，影响人，使人发病了，那它就叫邪气了。那也就是说，自然界春天就是多风，夏天就是多热，秋天就是多燥，冬天就是多寒，这是自然现象，这个不可改变，只要不引起人发病，它就是正常的气候。如果它一旦引起人发病了，比如说风进来了，比如说寒进来了，比如说湿进来了，那它就会变成邪气来伤害人。所以一旦受了邪气的损伤，再去分析是风啊，是寒啊，是湿啊等等。但是风寒湿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总属于邪气的范畴，它是和人的正气相对立的。当人的正气虚弱的时候，风也可能进来，寒也可能进来，湿也可能进来。所以到了复杂的时候，分不清风寒湿，或者风寒湿都重的时候，就要从正气邪气去考虑。中医学非常强调扶正去邪啊，怎么扶正去邪呢？就是把正气扶植充足了，邪气才能逐渐的 退出去，那这样呢才能够帮助人把风寒湿一起排出体外，所以恢复人的正气也就相当于恢复人的免疫能力，不能够让人弱不禁风，对吧？所以恢复人的免疫能力才是重中之重。而免疫能力怎么恢复呢？免疫能力从哪儿去着手恢复呢？《黄帝内经》明确地记载出了，在人的身体当中有一种周身循环的正气，这种周身循环的正气把人体保护起来。第一，外界的风寒湿不容易伤害人体；第二，身体内部的风寒湿在正气充足的状态下才能够一点一点的把它往外排，这就是人的一种自我康复能力，这就是人的免疫能力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免疫能力是两个主要任务，一个主要任务是抵挡外界的致病因素进来，第二个就是把体内的致病因素一点一点的往外排，这就是人体的一种自我的功能。所以中医学就是为了恢复这种人体的自我功能，所以有了进来点风，自己就能够帮助人排出去，有了点寒，自己就能够排出去，受了点湿，自己也能够排出去，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而是谁帮助人体抵御外来的风寒湿，是谁帮助人体清除身体内部的风寒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地指出，肾主外，胃气出于下焦。什么意思呢？肾是主管人体的外面的，肾虽然深藏在内部，功能在里面，但是它的范围涉及到了人的体表，那也就是说肾把这个身体的胃气运行到人的体表，把人保护起来，防止风寒湿伤害人体。那胃气出于下焦，指的是胃气是从下焦的肾功能生发出来的，在肾气充足的状态下，身体内部的风寒湿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往出排，这就是肾气对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功能。所以补充人的肾气，第一可以抵挡外界的伤害，第二可以清理内部已经存在的风寒湿，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那关键是要达到有效的补肾，使肾功能足以清除体内的风寒湿。要想达到有效的补肾，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肾的力度，来保证补肾的持久性。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之所以能够达到补肾保护人体增加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古人先观察到海狗是一种免疫功能非常强的哺乳类的动物，它能够常年生活在北极圈极度寒冷、环境极度恶劣的状态当中，所以推测出它的免疫功能很强，推测出它身体里的保护机制很完善。果然通过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知到小腹逐渐在变温暖，这个温暖会逐渐的由小腹扩张，一直流通到人体的四肢、关节、末梢，相当于把人体内部变得逐渐温暖起来，驱除体内残存的风寒湿，这是其一。其二，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以后，它会把胃气输布到人体的体表，把人体保护起来，就像一个蚕吐了茧一样把自己包起来。那这个呢是通过人体的肾气把人体包起来以后，就不用担心风寒湿伤害人，这相当于增加了人体的免疫能力。正是因为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能够发挥更好的补肾的功效，能够发挥持久的补肾的功效。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养肾护肾的中草药，可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既有着充足的补肾的力度，又有着周到全面的补肾的范围。所以当肾功能强大以后，一方面能够抵御外界的风寒湿继续伤害身体，第二就是能够把残存在身体内部的风寒湿一点一点的拖出体外，正气每足一分，邪气就会退缩一分，这样才能够使身体恢复一种好的状态，从而使关节逐渐灵活起来，改变类风湿性关节炎逐渐的身体越来越弱的这种状态。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提高身体的正气，增加免疫能力，从而达到解除类风湿性关节炎痛苦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一个小话题，是高血压与肾脏的一个关系。肾脏病可以导致高血压，而血压跟肾脏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长期高血压呢，反过来又会引起肾的小动脉硬化，从而呢损害这个肾功能。所以高血压跟肾脏，肾脏跟高血压都是互相啊影响的。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反之同样会导致血压异常的升高。那么因为首先肾脏不仅是人体排泄体内的代谢一些废物的一些器官，同时也是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肾脏分泌前列腺素 A2-E2 就具有啊抗高血压的一个作用的。肾脏病变呢，还可以造成呢水钠的储留。就说肾脏啊对于人体的影响，刚才一个是因为肾脏不光是排泄，它同时是内分泌器官，另外肾脏造成水钠在体内的储留，而引起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后又可以加重肾脏受到损害，使你的水钠排泄不正常，所以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对于肾病的患者，这个高血压并非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是由肾脏疾病导致的高血压，所以呢就是称之为肾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呢就是根据啊这个它的病因啊分成啊两种类型。首先一个，肾脏的动脉发生了狭窄，导致呢肾脏缺血，可以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在引起肾动脉狭窄的原因中间，最常见的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就转到这个肾性动脉这个发生狭窄呢，转到 90% 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这个呢鉴于老年男性，如果年龄比较小时的那个出现高血压呢，那可能还是一个肌纤维发育不良，或者是大动脉炎，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的女性啊，那往往很可能出现高血压是因为肌纤维发育不良或者是大动脉炎。另外一个呢，这个原因呢造成肾性高血压的呢是肾实质性的高血压，这是由于啊原发或者继发性的肾脏实质病变引起的高血压，这占到高血压人群的 5%-10%。 导致这一类高血压的肾脏疾病包括急慢性肾炎、 包括肾脏细胞病变、多囊肾，以及因为啊其他的疾病而继发的肾脏受到损伤，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哎，反过来都会呢出现继发性的肾脏啊受到这个损伤以后出现高血压。与常见的原发性的高血压不同的话，肾性高血压的患者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病因，有明显的一个特征。那么所以如果我们出现高血压，像刚才一开始我说的，有人呢这个高压160毫米汞柱，低压110毫米汞柱，那这肯定是高血压。可是服高血压一点效果都没有，或者效果不明显，那咱们就要找一找肾脏了。那么明摆的可以啊，肾性高血压是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病因的。那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第一，尿常规。多数的肾性高血压的人会出现与肾病有关的各种的症状，比如说会出现血尿，你查个尿常规最普通没有了，出现血尿、蛋白尿，或者呢少尿，尿不出来，或者是水肿。在发现青壮年难以控制的高血压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尿常规，这是一定的，你否则你找不出你高血压又吃降压药你可是你没效果的原因。如果有红白细胞尿中间或者有尿蛋白，这就意味着可能存在肾脏的病变，那所以出现肾性高血压。第二方面，年龄。常见的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一些中老年人，而肾性高血压一般都是年轻一些，尤其是30岁以前突然之间出现高血压，病程比较短，进展很快，舒张期的血压增高尤其明显，腰背或者肋腹部疼痛，降压药无效，这个时候咱们非要提高警惕不可。平时就患高血压的老人，血压突然之间控制不住，而且伴有全身明显的动脉增压硬化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也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肾性的这个高血压出现的一种状况。第三方面，舒张压高，所以肾性高血压还有它的特点，它不是收缩压高，而是舒张压高，就是低压高。肾病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全骨酮系统啊被激活，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强，导致舒张压升高，而脉压呢就变小了，都表现为顽固性的高血压，两侧上肢血压不对称，差别大于20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也是肾性高血压患者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有的医生再给你2万这个血压，左胳膊到右胳膊，哎，看看两个胳膊的血压一样不一样。如果这两个胳膊两侧上肢血压不对称，差别大于20毫米汞柱，这也是肾性高血压的一个特点。那么还有呢，第四方面呢是波动异常。正常人的血压呀是夜间低，白天高。从凌晨的3点起一直到上午9点钟啊，血压呢会逐渐的这个升高的，最高，然后呢再逐渐的下降。但是肾性高血压表现出来的不同往往是什么呢？白天跟夜间的血压没有明显的差异，都是处于一个高血压的状态，是就出现一个非勺性的高血压的改变，它没有高低，没有高峰，也没有低谷，那么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另外呢，肾性高血压还可以造成视力下降。肾性高血压的患者表现为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因为动脉粥样硬化降低了视网膜的血液的供应，无法排泄的一些毒素啊对于眼底造成了伤害，而出现这么一个症状，视力下降。另外呢，咱们还有看这个人的脸色，他的脸呢白白的， 跟普通的高血压的红光满面的相比的话，肾性高血压的人呢，表现是为啊白脸的高血压，脸色发白，伴有头晕、乏力、恶心、四肢湿冷这些症状。因为肾脏产生的这个搓红细胞生成素啊减少了，由于毒素的排泄受阻，红细胞膜被破坏，红细胞的寿命缩短了，毒素呢可以损害胃肠道，导致啊反而出现恶心呕吐。按理来说，这个肾脏病怎么又扯到这胃肠道呢？就是这个原因，毒素啊可以损害了，这个肾脏排不出去毒素，是毒素损害了胃肠道，导致恶心呕吐厌食，致使呢一些铁元素啊、叶酸呐、B 族维生素啊的造血原料摄入减少，你都恶心呕吐，吃不好喝不好，完了最后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下降，那么就造成使得我们呢导致红细胞的数目呢减少，合成的原料没有了，我们怎么自己体内生成红细胞啊？红细胞数目减少导致贫血的发生。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高血压呀，这个跟一直要服降压药能够没效果表现出来，咱们就千万要注意这个肾脏的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种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物品，它呢自古至今咱们都知道它可以保护人的健康，古人啊还把它作为吉祥之物，长寿的象征，有仙草瑞草的美称，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我们正常发挥细胞组织的这个生理功能，能够安神啊、解痉啊、解毒啊，对神经衰弱啊、慢性支气管炎、心脑血管病，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这个代谢这个废物的排出去，对于肾脏功能呢都可以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能够缓解一些症状，减少一些发病的这个可能。对于细菌病毒性的疾病呢，因为灵芝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减少患病的一个概率。3000年前的周朝的历史中间就有归于灵芝的记者，1800年前神农本草经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都有灵芝的记者。灵芝可以啊这个一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正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去痰健胃活血。实际上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不管是你体内的哪个组织器官的这个功能，它可以调节。人老了嘛，必然的天正岁月人正寿，咱们组织器官功能啊就会衰退，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的调理调理呢，调节调节呢，咱们还可以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这个内环境啊能够平衡平衡。所以说呢，这个灵芝对我们起的作用啊跟药物不一样，药物治病，灵芝是调理，调理的你体内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那么这样从你根本上啊解决你什么以前呢表现出来的各种的疾病。咱们今天谈的是肾性啊高血压，就是说高血压呀跟肾病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的，咱们通过 这个灵芝的有效成分对你血压的调节，对于你肾脏的正常的功能，肾脏能够保证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这个通畅，使得肾小球跟肾小管的功能维持正常，那么就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呢因为内环境不平衡造成的各种的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世人都知《红楼梦》。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作者曹雪芹。青灯黄卷，凤姐儿穿越历史，旧梦重圆。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一代先贤到底是什么样的长相，什么性格，什么样的风骨，什么品格？贾宝玉到底有多少曹雪芹的影子？透过作品看作者，也许还可以了解更多。著名演员邓婕带您重回大观园，走访曹雪芹纪念馆，为您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曹雪芹。 1987年，文学巨著《红楼梦》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电视荧屏。这部作品第一次全景式的，并且相对完整的将原著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成为名著改编的经典。 1986年年末，我在电视剧《红楼梦》里的最后一场戏在哈尔滨平山杀青。87版电视剧《红楼梦》成就了我、欧阳、小旭等众多演员的艺术梦想。当年为了拍好这部剧作，为了演绎好剧中的角色，我们和剧组全体演职人员经历了各项培训，共同生活了3年零6个月。在现在看来，一部仅有36集的电视剧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和拍摄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和必要的。好的作品一定是要经过细细打磨的。对我来说，能够参演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终生难忘。电视剧的成功多少是有些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意味，而这个巨人就是曹雪芹。然而鲜少有人知道，在《红楼梦》创作的背后承载的是曹雪芹怎样的沉浮人生。 1715年，江宁，如今的南京，一处大宅子里，一声啼哭带给了一大家子期待已久的新希望。 这 处宅子是江宁织造曹家。曹家在当时的江南是名副其实的富贵之家，大家族。几十年来背慕皇恩，如今喜帖南丁，曹府上下无不欢喜欣慰。 这个孩子的出生非比寻常，甚至可以说是比家中以往任何一个新生儿的出生意义都更重大。家中长辈给这个孩子取名叫曹瞻，点用《诗经》中的既瞻既足，生我白骨，是期盼这个孩子能够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而这个曹瞻便是后人熟知的曹雪芹。当时的曹家人没有想到的是，曹雪芹日后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在仕途上一展拳脚，而是在文学领域里大放异彩。 曹雪芹用一生铸一梦，《红楼梦》。《红楼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财富。到今天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鼠年的《红楼梦》手抄本是甲戌本，乾隆甲戌就是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距今至少已经有260多年的历史了。 哎呀，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在87版电视剧开拍之前，如何拍好这样一部经典名著，挑选什么样的人来诠释剧中人，谁来出演主角贾宝玉，这一系列问题着实让导演王扶林伤过脑筋。这是贾宝玉在87版《红楼梦》中的样子，由欧阳奋强扮演。而关于贾宝玉的形象，原著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意思是说，贾宝玉生的俊朗秀气，好像集中了所有美好的事物于一身。 估计在人们的想象中，曹雪芹的相貌应该也是大抵如此，和贾宝玉一样是眉清目秀的模样。我们这里有几幅后人给曹雪芹画的画像，几乎都是眉清目秀的，是个白白净净的书生样子。可历史上真实的曹雪芹果真如此吗？ 玉瑞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富察名义、富察名林的外甥。他虽没有直接见过曹雪芹，但可能听自己的家人描述过曹雪芹的长相。除此之外，《红楼梦》中写道：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风神迥异。在蒙古王府抄本的《石头记》中，对于这一段有批语认为，这是曹雪芹在形容自己气宇不凡，风度翩翩。 说完曹雪芹的相貌，我们再来说说曹雪芹的性情。您一定还记得电视剧《红楼梦》中有过这样一段： 把我这烦恼的鬓毛剃掉，我找一个清静的去处，以免伤如仙人，下生溺子之罪。 夏日午后本是清静休息的好时候，贾宝玉的父亲贾政却气急败坏地大喝道： 二爷， 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便往里边书房里来，仆人们把宝玉七手八脚地带到贾政的书房，又拿来绳索板凳，将宝玉捆起来，用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这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经典的桥段。贾政的生气是对贾宝玉恨铁不成钢到极点爆发出来的情绪。贾宝玉带着一大家子人的希望出身，背负着光宗耀祖的重任，可他却偏偏是个狂放不羁的主。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而贾宝玉的种种跟曹雪芹也有着很多的契合之处。 曹雪芹的友人敦敏在《 提琴谱画石中写道：“傲骨如君，是以奇。”敦诚也说曹雪芹狂于软步兵，软步兵就是阮籍，竹林七贤之一，因为做过步兵校尉，也被称为阮步兵。阮籍一次正与朋友下棋，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死了，阮籍是个孝子，但此时他却执意留下下完这盘棋。等最后一步下完，阮籍失声大哭，吐血不止，回到家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任凭自己不停地吐血。 阮籍是个不拘于俗礼的人，敦诚写曹雪芹狂于软步兵，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从阮籍这类狂人的身上能看到曹雪芹的影子。曹雪芹自己也自称孟阮，自古狂人不少，可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只有曹雪芹一个。 姑娘才说就差了宝二爷，这下子可齐全喽。 看看，不管我一个人爱糖。 二奶奶正发放年历，不能来了，叫我来说一声。 这段演绎出自《红楼梦》的第49回，是贾府众人为迎初雪相聚吃烤炉肉的场景。在曹雪芹笔下，这一年的头一场雪一夜之间铺了满地，贾宝玉、王熙凤和这一众姑娘们来到大观园的芦雪庵，一同吃着鹿肉吟诗作对，正是所谓玻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歌心淡山。而这头场雪日吃烤鹿肉可不是随便写的，这与曹雪芹的身世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朝末期，曹雪芹的先祖曹希远在沈阳为官，不久后金军，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军队，与明朝的大军打得难舍难分。此时曹希远还在沈阳做着官，不料努尔哈赤带领着后金军攻入城来，势如破竹，就这样曹希远父子成了后金军的俘虏。在后金国人眼中，战争俘虏是可以分配的财产，于是曹希远父子加入奇迹，成为了包衣。所谓包衣，就是主人家里意识的奴隶。那么曹希远父子被分到哪儿了呢？正是多尔衮兄弟所领的旗下。所以曹家本是汉人，后来入了奇迹，成为了满人的包衣。 而电视剧《红楼梦》中所展现的正是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满族人喜欢过头场雪节。每当入冬之后，人们便都盼着下第一场雪，一旦大雪飘飘，他们就会烤起鹿肉，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作为旗人的曹雪芹自然也对这些风俗了然于心。 这潇湘馆修的就是比别的园子好，我就喜欢，咱们好好瞧瞧去。 姥姥，您上来走，当心胎滑。 不要紧的，我走惯了土路，倒是您的绣花鞋别弄脏了。哎呦，这小蹄子们只站着笑，还不快搀起来。扭着腰没有啊？ 还说嘴就打嘴。 来， 没什么，让丫头们好好捶捶，我得想想干惯了活，哪天不摔几跤。 您没摔坏吧？别， 老祖宗使不得，使不得，使 不得。老祖宗慢走。 瞧把他给乐的。 进大观园是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一段情节。曹雪芹借刘姥姥之口，只一句话便尽显贾家的荣华富贵。 这么大个螃蟹今年值五分一斤呢，十斤五钱，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搭上韭菜的，足够二十多两银子呢。阿弥陀佛，就这一对儿啊，够我们庄稼人吃一年的呢。 虽然刘姥姥家并不富裕，但一顿饭够庄稼人过一年，必然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有的富。曹雪芹笔下的贾家荣华富贵尽显，而江宁织造府曹家在鼎盛时期与之相比，也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第三次南巡中行至江宁时，专门接见了一个老妇人，当时正值初夏，织造署的萱草竟然提前开放，似乎就是为了映衬此情此景。康熙看到提笔为这个老妇人写下萱瑞堂三个大字。 诗经中以萱花喻母亲，康熙留下这样三个字，他与老妇人的母子情可见一斑。那么这个老妇人是谁呢？康熙又为何与她的情感如此深厚？ 电视剧《红楼梦》中，黛玉出去贾府便去拜见舅父母贾政、王夫人，进入堂室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上面写着斗大的三个字，荣禧堂，这是皇帝亲赐的巨匾三个字，足以表现贾家的黄金时代。而作品之外，曹家的萱瑞堂亦也就不言而喻了。康熙对这个老妇人情分非同一般，以礼相待，赏赐甚厚，甚至对一旁的大臣说，此武家老人也。皇上家的老人这样的说法，那是何等荣耀。这个老妇人其实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孙氏本来是宫中秀女，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出生后，孙氏被指给玄烨做保姆。在清朝，皇子一出生，无论嫡庶落地，就交于八名保姆和八名乳母抚养，他们自小生活在保姆身边，跟着保姆们成长。为了让玄烨躲避天花，顺治皇帝便让诸位保姆将玄烨带出宫，到西华门外的福佑寺照顾，而这里面孙氏一直相伴左右。 我们都知道天花在当时是多么凶险的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很多都会丧命。虽然移居福佑寺的玄烨后来还是染上了天花，但在保姆的悉心照料下，竟然出乎意料的痊愈了。从小的养育加之又有避痘的经历，康熙与保姆孙氏的感情自然是非常之好。而这个保姆孙氏也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 曹家从曹熙元之后的几代人，凭借过人的才能，跟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四处征战，屡立战功。曹家早已不是普通的包衣，而是深得皇帝赏识和器重的大家族，与皇家的关系非比寻常。康熙二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举家移居江宁，专差九任江宁织造。从这年起，曹家开始了三代四人五十八年的情怀梦。 在江宁织造府有一棵楝树，午后阳光正好，两个年幼的孩童在楝树下时而专心读书，时而相伴嬉戏，一旁一个中年男子正慈爱地看着他们。 这个男子叫曹喜，两个幼童是他的儿子，年长的叫曹寅，而这个曹寅却是曹雪芹生命中不可不提的人。 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四岁时就能点字声，书法、绘画、戏曲样样精通，他的文学造诣深深影响着自己的晚辈。尽管曹雪芹从未见过这位全能祖父，不过祖父精彩的一生，曹雪芹却从家中长辈那里听得十分详尽。 曹寅不仅善于诗文，还常于戏曲创作，除此之外还在家里养了戏班子，常搭台唱戏，这也成了曹家的一大传统。 2013年6月8日，北方昆曲剧院排演的一部精品戏剧《续琵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其实《续琵琶》这部昆曲传奇久藏于民间，失传了300年，今天我们得以欣赏它，是因为北京曹雪芹学会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尘封的残抄本，加以注释校点出版。 我们为什么要突然提起这部作品呢？原因是这首《续琵琶》正是出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之手。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在祖父的影响下，曹雪芹对戏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在后来创作《红楼梦》时，把这首《续琵琶》写到了其中。可以说，一曲《续琵琶》续上了曹雪芹的书中世界和现实生活。 我像湘云那么大的时节，他爷爷也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演出《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还有一个续琵琶的胡家十八坡。 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此段，正是借书中史太君之口，讲述了一段自己的过往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曹雪芹对戏曲渐渐了解不少，这源于他常常爱到祖父的书房里翻阅他喜欢的各种戏词。不仅如此，还翻阅了大量的闲书。 曹寅一生留下大量的藏书，品类多种多样，当中《水浒传》《西厢记》这类的书数不胜数。曹雪芹对这些书爱不释手，后来发展到不仅翻找祖父的书，还在外面找了不少类似的书籍来看。 若干年后，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便把这种经历依附在贾宝玉、薛宝钗的身上。有一次，明烟去到书房，把一些古今的小说，还有武则天、杨贵妃等人的外传买来给贾宝玉看。贾宝玉一看，就像得了珍宝一样。 薛宝钗说过一段话，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馋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是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猿人百种无所不有。这段话便是映射了曹雪芹自己少年时期那些常人眼中的闲书，让曹雪芹了解了不少在正统书籍中看不到的故事。久而久之，曹雪芹的脑袋里也装进了很多内容各异、见解不同的各色学问。